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相信很多朋友如果关注北京卫视，会看到一部电视剧叫做《义阵》。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同名的书籍，也叫《义阵》。我们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中的人物哈，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当然了，我们也请到了编剧，也就是我们的主创人员了。来，有请二位，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剧张来，张来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来。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这本书中的一个主演啊，王立可，来。有请立可。 大家好，我是王立可。 今天呢，我们二位一方面会说一说电视剧中的事儿，一方面呢会说一说书中的故事，让大家呢来了解一下义阵。义啊，奇异的义，阵就是小镇的镇。可能您还没有看过电视剧，或者是没有看过书，没有关系。通过今天一期的节目呢，相信您会非常的有兴趣。首先来解解题吧，义阵啊，从这个表面上来解读，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镇子，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啊，可以这样理解。它这个名字其实挺直白的，就是一个异常的小镇。 嗯， 啊，这个小镇，我们从这个故事从开篇开始，就感觉这些人就会有些异常，啊，他们很无聊，就是整个镇子的人无所事事，然后爱好各种那个翻墙那个爬户的事儿啊，这感觉很异常。那么再慢慢剥开，这个异常后面有大异常 哦。 哎，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包括每个人他背后的故事都很异常。 哎呦，就是在小异常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大异常。 对， 是吧？ 对， 就是说可能这里面是悬念重重。那义阵这样一个书名，首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刺激感啊，我觉得一方面听觉的刺激，另外一方面呢是视觉的刺激。它大概其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朋友说一说？ 啊，其实这个故事要讲起来就蛮复杂的哈。它首先呢是一个，我能打个比方，它这个义阵啊， 可以没问题， 这个小镇啊就是一个恶人谷。 嗯。 啊，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身怀绝技、顶尖的精英的 恶人、 特工、 特工， 他比那个恶人谷的恶人更加厉害。 嗯， 因为恶人谷那些是被追杀、躲到那边去的。那么义阵的这些特工呢，是因为他们太厉害， 嗯， 所以让他们去执行一个，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啊，事实上是执行一个就是守护宝藏的任务。 嗯， 但是呢，上峰给他们的任务呢，却是非常的无聊，让他们在那里生活。 嗯，这是另外的一个任务， 哎， 表象的任务， 表象的任务。 嗯， 啊，所以我一直说，就是在各种的那个异常下面，还有更大的异常。 哦， 啊， 你一提到这个恶人谷，就让我比较难理解哈，因为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位绝世美女哈，王立可。 对， 啊，王立可很美，很甜美。他怎么就变成一个艺人了呢？恶人了呢？而且变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特工？那立刻来说一说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吧。 我在剧中饰演的叫何优真，代号叫蜘蛛，也是 他的绝技就是见血封喉，他有一把月牙刀。 哦， 那对，很干脆很利落的就把一个人给弄。哦， 这属于武侠人士啊。见血封喉。 对，那他其实给人的感觉可能是那种就是我的扮相啊，就一出场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个小媳妇儿，然后挺甜美的，对，还抱着个孩子，很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又换了一副面孔，就是那种特工的那种素质就出来了。 哦，那肯定都有一个所谓前世今生嘛。他在进入这个所谓的恶人谷之前啊，他在参与到这个任务之前，他肯定是从事着一份职业。 对， 那个职业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嗯， 是吧？咱们就说说小媳妇儿的。 这位最甜美的，这位最甜美的小媳妇儿，她以前的工作就是杀人， 哦， 专事杀人。 这是个杀手啊？ 对，她是个杀手，用各种方式杀人，啊，秘密的那个快速的，然后，所以，她其实是最。那个这个小镇所有特工里面武力值最高的人，啊，杀人最有经验的人，杀人最不眨眼的人， 所以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对吧？他的表面看起来是很有诱惑力的啊，这属于糖衣炮弹了。 对， 那么事实上他的内心像外表一样的柔美 啊， 只不过曾经的职业和他必然要有的素质让他培养出了很冷血的。 后来我们因为在这个霸下镇生活了6年，这个特工的素质一点点的退化掉了，他真的融入到了这种可能本来生活是一个任务，但是这种任务呢会潜移默化的感染到自己，就真的就像是去生活了。所以我们这帮特工的素质慢慢的在这6年当中一点一点的退化掉了。 就是那种野性啊， 因为特工本来是不应该有情感的。 对， 但是我们呢，因为在这6年当中大家在一起相濡以沫，就产生了一种情感。 哦，一会儿咱们再聊情感哈。咱回过头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异镇》啊，它是跟电视剧几乎算是同时发行吧。 同时发行 啊，早也早不了多长时间。那他这个剧情跟电视剧是否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呢？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其实那个剧本和小说的载体不一样，那么它的着眼点也会有不一样。 嗯， 那么作为小说来说呢，可以把剧本当中无法表现的，或者说是无法用描述来表现的东西呢，它能讲得更加透彻。 就有时候拍不出来，但是呢可以写出来。 对对对， 或者说它的剧幅有限，但是通过文字这种方式呢可以无限的延展。 对对对， 是吧？ 它可以通过描述把当时的环境，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那个它的地理环境，就是人文环境，它都可以描述出来，而这个是剧本很难做到的。 顺着这个茬呢，我可以问一问张来先生，就是写小说跟写剧本是两股劲儿，不太一样。写小说呢是非常非常个人的，我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 对， 但是写剧本呢其实还要考虑到后期的拍摄啊，包括人物啊，包括能不能实现等等等等。那么这两种创作的形式啊，您可以不回答哈，就是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其实我当然是喜欢写剧本了。因为那个写剧本可以折磨像立刻他们这样的。 你原来是这样一种心态。在写剧本把它变成小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难吗？这个过程费劲吗？ 其实是不费劲的，就是如果你的剧本它的逻辑事件逻辑和那个人物逻辑都是准确的，那么改小说是不难的。特别害怕的就是你在剧本当中的事件逻辑你无法叙述，这个是很难的。事实上现在就是行业越来越细分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剧本其实很难改成小说。 其实要说题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哈、啊、 对，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看了电视剧或者是看了书之后会说，哎，这是不是又是一本跟抗战相关的抗战剧呢？对于这样一个评述您是怎样来想的？ 立和，你同意这个评述吗？就是说我们 是不 是 抗战剧？ 抗战， 因为每年都会出很多很多的抗战剧嘛，是吧？ 我觉得不一样，我们这部剧跟就是你们以往看到的那些剧还是有很大不一样，很大不同的。 就是它从根上可能并不是一个专门写抗战故事的剧集。 它讲的是情感，是59名特工的情感。 在59名特工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每一个人他所具有的绝技，包括他自己的想象，跟其他人又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关系。那情感是一方面，任务又是另外的一方面。就像刚才立刻所说的一样哈，说不知不觉过程当中可能就忘记了任务，就真正的生活在了一起啊。这也是你一开始对这个村子的这些人做的一个设定吗？ 是的，我是希望是最冷血的素质被最无聊的温情被他们看来最无聊的温情，曾经以为是最无聊的温情所融化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些人被融化了，那就让立可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被融化的吧。 其实主要就是这种大家在一个镇子里面一起生活，这种就是碎碎叨叨的这种生活，从一开始这个 碎叨 对，一上来就是大家这种起哄子啊，就是每一个人就是那种很调侃很好玩，对，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以至于就是一个预班者的这个事件啊，引发了一场血案。才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身份开始揭开，才发现我们这种身怀绝技这种不同啊。那其实在这个6年当中，因为我们在巴峡镇已经生活了6年，去执行这个任务，但不能去过问这个任务的真实的这个内幕。那我们这帮特工呢，就每天就是这种生活，就已经就是从一开始的那种可能拒绝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就是这种慢慢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又一点一点的融入进去。那以至于包括我跟李从文之间的这种情感，其实他们算是一个搭档，用编剧经常一句台词就是说我和你李从文我们是梦不离交。那对，是这种。那从这种搭档呢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生死相依，变成了这种相互的这种依靠，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吧，他们两个人。对， 这两个人互动还是蛮多的哈， 很多， 对吧？打打闹闹的那种， 打打闹闹。对，我们的 其实好像有的任务是他自己贱嗖嗖贴上来的哈。 对对，两个人就是这种就是打情骂俏，就是这种感情，你会觉得可能你觉得你不在意，但是其实已经在心里面扎根了。对，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这么一个故事哈。 是的， 其实在这个书的表皮上，可能大家也会发现一句话，说是忠诚被亵渎才会引发真诚的祸端。有些人说除了情感之外，可能更深层次的核，它是描写了一个或探讨了一个关于忠诚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咱们的作者编剧是怎样来理解，是关于这样一个探讨。 是这是一个主题，而且这是这个戏最大的主题。我们抛开就是生活啊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象，那么我们要讲的其实就好像书里有一个词儿叫太复杂的人永远不会理解简单。事实上呢，包括他们的最隐秘的任务，最大的任务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那么当这些特工，因为他们很 都是精英级的，非常厉害。他们曾经为了掩护这个任务挑起一场战争，啊，挑起一场战役，让一个区域就由那个日战区变成了那个国统区了，等于说把这一块地方让国军把它吃掉了。那么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自己的职责和这个使命。但是恰恰他们这个主动性的举动，犯了忌讳，也就是立刻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不能过问这个任务是什么。 嗯、 于是上峰就非常担心他们的不忠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只要稍稍的一有不忠诚，这个天大的秘密就 被泄露了， 就破掉了。 嗯， 于是就开始希望把他们灭绝掉， 嗯， 然后换一波新的人。那么恰恰是这样的做法让他们反叛了， 嗯， 啊，让他们反叛了。当反叛之后，嗯，这个书的真正的情节才会进入到最残酷的一段。 嗯， 就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互厮杀。 啊 啊，他包括李克演的那个何佑贞、李崇文，他们其实是追杀组。 嗯， 事实上要把六年来相濡以沫的这些亲人。啊，就跟亲人一样的这些伙伴们追杀， 嗯， 那么我们的主题就是刚才的情感主题，也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最强烈，就是其实，在追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特工的那个冷血的素质，但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已经把我们融化了。 哎，这个里面突然我想到《饥饿游戏》 啊， 是吧？就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你可能必须得把其他人干掉， 对， 你自己才能生存下来。 对对 啊， 所以那么他们的反叛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后面由于他们底子里骨子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 底线是吧，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嗯， 他们宁愿选择死。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情节，就是这些特工都带了很多的信息和秘密，只要他们有一个人投日，就是天大的灾难。 嗯， 但是没有，只有一个是冲进日本军要跟那个日军合作的，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杀人。 嗯，也并不是说为了泄密，嗯，是吧？ 对，就是要杀死我爱人的人， 那个人。 啊，所以对这个忠诚是这个戏最大的一个内核。 嗯，就是刚才你提到了书中的一些情节，包括后续高潮的一些情节，听起来还是真的挺残酷的。就是表面上可能这样一阵波澜不惊，大家伙在这儿打打闹闹，但是升级到最后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厮杀，你是不是有点残忍呢？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有点残忍呢？ 这个好像对吧， 必须得折磨一下他们才可以 呢。你说呢？ 那立可呢？ 所以我觉得编剧是一个真的是我们都称他为叫什么怪才。真的是他敢这么去写，其实按正常的，因为有一些编剧他可能不会去这样，包括他拟定出来这种人物啊，这种构思真的也是挺特别挺另类的。我们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哇塞太吸引人了，就是特别有感染力。然后就让我们就感觉哎呦，这个把这个人性的东西写到了极致。 嗯，哎，那将来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灵感呢？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其实我是被刺激了。 被谁刺激了？ 被那个就是同行啊，被那个很多 雷剧， 对，也是被我自己刺激了， 被神剧刺激了。 对，我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想选择一个最大戏剧矛盾、最大戏剧冲突的那么一个设计，一直很长时间，然后我才 其实他最后看来是一个下决心的过程。 哦， 啊，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啊，就对于我们演员来看啊，可能很多戏当中会把很多人物的情感，尤其是一到了后面，就是说一打打杀杀，就以这个为主了，情感的东西不够细腻。 嗯， 但是我们这个戏是什么？每一场，就尤其到了后面，就是反追杀，然后开始厮杀的时候，就是当他去杀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的内心的那种挣扎，他是把一些人性的东西和情感的东西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你会看后，你不会觉得说为了这些打啊或怎么样觉得很震撼，你而是把这种他们之间这种情感的东西你会很震撼，会震撼到你的心里，你会觉得哦，真的是人的情感真的是就是会很感染你。 对，其实最吸引人的都是人情哈，无论这个在中国也好，或者在美国、在日本都是这样。其实真正非常成功的一个剧，它是应该把感情写得非常到位的，包括家庭啊，包括爱情啊，等等等等。有些朋友会说，哎，这个有故事原型吗？是不是从某一些真正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当中得到了一些启示呢？有吗？ 纯属虚构吧，这个 纯属虚构。这个所有的人物都相当于是您创作出来的是吗？ 对对对，纯粹是按照那个戏剧矛盾来设置的。他 哎，其实之前采访的一些作者，包括一些编剧哈，他们也在聊。我记得是钢铁时代那位编剧，他跟我说我但凡是要写一部作品啊，我就必须得深入实际啊，好比说我写一个钢厂，我就到这个钢厂跟这些工人们去聊，一定要聊出最奇特最奇葩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我把这些奇葩的故事变成我的故事。 对， 对， 然后再把这些人物啊，就是极具矛盾的一些人物写出来。 是的是的 啊，那就是写什么东西都必须得做一些采访。 对， 哎，我觉得挺好。你包括像严歌苓也是，他说我就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啊，我可能你别老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巴拉巴拉你再说，我就听别人讲，哎，那些故事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素材来源哈。包括我像张来先生啊，你肯定也会去听很多的故事，会看很多的故事，去聊很多的故事。 对， 就是您自己说受到刺激了哈，在第一节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原发的动力，但是肯定你自己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是需要一个载体的。好比说你想表达关于人性这个事情，表达忠诚这个事情，你肯定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载体去表达。比方义阵可能就是您在书写的过程当中表达过程当中的一个工具，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这样。事实上我受的最大的刺激就是这个故事呢没有类型的可类比性。好像说它是抗战剧，那么我其实只是选择了抗战这一个历史时期。 究竟书中写的是怎样的故事呢？啊，这些人物与您在电视剧当中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也真诚的期待着您的反馈。好，在今天节目中非常感谢二位主创张来和王丽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生活就是匆匆忙忙，月亮追逐太阳，白忙了一场，最简单的都被遗忘，时间快速旋转，谁都迷失方向，我想要一点点缓慢，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些时间想象最真的模样，感觉那风，感觉阳光，留一道微笑的嘴角，感觉鲜花，感觉海浪，留一道你和我一平凡，留一道星星的明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